藏在观众席中小心翼翼观看比赛的正是微草战队的三位选手许斌、刘小别和高英杰。六里松场馆虽然不是他们微草的比赛用地，但不管怎么说，地势是他们微草战队的地盘。在自家地盘上突然发现这么多人兴冲冲地给其他战队叫好，让刘小别这个土生土长的避世微草选手很有些不适应。 星星这第一个人头输的几乎没拿到对方多少血啊，接下来的比赛可难打了。 始终在关注着比赛的是许斌，他毕竟是刚刚转会微草一年的选手，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在这方面的情节上比起刘小别还是要差上不少。 嗯，没想到啊。 刘小别这时也把注意力放回到比赛本身，跟着感慨了一下。要说韩嫣柔，职业圈里还有人比他们微草的诸位更早接触吗？那甚至还是在第十区刚开放的时候，大家开着20多级的马甲就认识这姑娘。那时候的韩嫣柔可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新人呢，而现在呢，不到1年半的时间，正因为这种接触的经历，让微草的选手对唐柔不敢有丝毫轻视。事实上，要不是唐柔实在是一个荣耀玩家中的异类的话，恐怕现在是刘小别他们的队友了。有哪个荣耀玩家会拒绝微草这支冠军队的邀请呢？ 不知道星星接下来出场的会是谁？ 许斌猜测着。星星的选手，他们这些选手真的不陌生，一点也不。前段时间网游里新 BOSS 的争夺大战中，他们这些职业选手轮番上阵，去和星星的选手们交锋，对星星这些人都有了相当的了解。要知道，职业比赛一年打下来，两支队伍不进季后赛的话，最多才2次交手机会，而对星星这些人在当时的 BOSS 争夺战中差不多有着1星期碰一次的密度，这还是在各队选手轮番上阵的情况下。 一帆的话应该不会在擂台赛出场吧？ 刘小别看了一眼高英杰后说着，他知道这两个少年感情非同一般，也清楚高英杰今天会来多半就是冲着乔一帆。 星星目前的状况会让他上也不一定， 许斌说着。他来时乔一帆已经转会离开，没有过接触，但在星星声名鹊起之后，这个名字在微草战队里被提及的也不算少，许斌也比较了解这是个什么人了。 不是一帆。 这时高英杰摇了摇头，因为他已经看到星星准备席那边新站起来准备上场的选手并不是乔一帆。莫凡在上次对阵玄奇之后，这才是他来到星星以后的第2次正式出场比赛。 怎么样，对这样的比赛氛围有什么感受啊？ 叶修看着站起来准备上场的莫凡问道。莫凡原本没理会任何人，自顾自的就要朝比赛席上那边去了。听到叶修问话，迟疑了一下，却还是站住了脚步，头也没回，只是站在那儿想了好一会儿，这才答了一句：“ 很吵。” 说完就朝着比赛席那边走去了。这时唐柔也已经从比赛席那边回来，和莫凡擦肩而过的时候，两人也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流。唐柔说了一句加油，莫凡则是略略点了点头。回到准备席上的唐柔脸上自然满是郁闷和不甘。陈果这思考了半天，愣是没想出来该怎么安慰，因为这一场的局面实在有些难堪。从最终萧时钦的生灵灭所剩的生命来说，唐柔完全是惨败，连虽败犹荣这种词儿都一点边都沾不上，这可真把陈果难为坏了。 结果如何？ 结果他这一犹豫，就听到叶修简单直接地问了上了。 郁闷。 唐柔说，这没什么，萧时钦这级别的选手，就是放眼整个联盟，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敢放言说一定可以胜过他。比赛总是有胜负的。这我知道，唐柔点头。他确实还没幼稚到认为真有所谓的天下无敌，孤独求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才是竞技的硬道理。但是对他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唐柔说。这才是令他真正郁闷的地方。整场比赛他占不到丝毫主动，完全被对手牵着鼻子走，那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实在糟透了。 这个问题如果三言两语就能解决，那在你上场之前我就会告诉你了。你所面对的是荣耀最高水平的选手，如果说他有什么天大的漏洞可以随便被人利用到，那他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了。努力提高吧，全面的充实自己，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任何捷径了。 唐柔望着比赛场上，此时全息投影放出的是方才比赛的回放，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并没有什么激烈精彩的亮点。开场不久唐柔制造的那一次或许可以算，但是在反观比赛的最终结果，那一精彩瞬间的分量自然被削弱了很多。 荣耀真的好难。 望着场上韩嫣柔那有力无处使的身影，唐柔感慨万千。 所以才有趣，不是吗？ 叶修说。 嗯。 唐柔点了点头，目光已经转向了接下来要进行的第二回合比赛。一场失利让他挺受打击，但更会让他奋起直追。他已经立即开始从别人的比赛中吸取东西来学习了。随着投影画面生成，第二场比赛的对决正式开始。擂台赛是不会换图的，只不过角色的刷新点会随机变动，但总体来说都会成对角线。 毁人不倦吗？ 萧时钦看着星星第二出场的选手，由于这才是第二次参赛，所以有关莫凡的资料自然是少得可怜。可是就只是那唯一的一场比赛，莫凡的特点就已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萧时钦针对那场比赛做过研究，可是此时他却也不敢丝毫放松。上一场比赛对阵唐柔，一个频繁上阵让人有足够资料去研究的选手，在萧时钦眼里，唐柔的打法基本不存在太多战术性的东西，就是简单用直接的暴力手段摧毁对方的节奏，而且再由他来重新建立新的节奏。这一过程一旦被他得逞，那他的对手都会相当被动。这姑娘从操作水平来说已经不在职业选手之下。萧时钦自认已经弄清楚了唐柔的特点，谁想在和唐柔的比赛中依然被唐柔摧毁了节奏。那蛮不讲理的强攻方式所表现出的态度之强硬，远在萧时钦意料之上。好在身经百战的他毕竟不是什么路人角色，在被唐柔摧毁了节奏后重新建立起新的节奏的不是唐柔，却还是他。有了这前车之鉴，萧时钦不得不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判断，对于星星的选手自己的评估是否还有些过于保守。一个资料多研究更透的唐柔尚且如此，那么只是通过一场比赛来观察的莫凡是不是也隐藏着更大的潜能呢？ 好，现在比赛开始，萧时钦依然采用战术走位，而他的对手星星战队的莫凡在本次线下赛或者说一整个挑战赛中都只有一次出场记录。李指导，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场比赛啊？ 潘林随着比赛开始也打开了话匣。 当然，那场比赛还是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 看得出莫凡这位选手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而且对进退时机的把握相当精准。 哼，其实就毁人不倦这个角色名，我想很多观众大概都知道，这是在神之领域鼎鼎有名的一个拾荒者。李指导，你说他的这种打法和习惯会不会就是在拾荒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认为，耐心、把握时机、全身而退，这些确实都是一个拾荒者最应具备的素质。 不过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少谈论一些的好。 看比赛，看比赛。李一博立即没有接着再说下去，毕竟拾荒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在这里大谈拾荒的艺术实在不是什么太好的向导。比赛中的双方都采用了战术走位，迂回走向地图正中央，于是本该是两个角色相遇的地方此时一片空旷。莫凡的毁人不倦此时悬浮在此处的一个屋顶，悄悄窥视着四方。萧时钦的生灵面呢，距离这地方还有点距离的时候就已经停下，他的角色并没有露面，而是放出一个电子眼，贴着墙根游游荡荡的就晃了过来。电子眼的视野并不如角色那么宽广，局限的镜头内，萧时钦小心观察着四下，结果不大会儿屏幕就闪出一串雪花，跟着视角恢复正常，电子眼的镜头视角已经消失。 不愧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拾荒者啊， 潘林此时惊呼着。 是啊，这么小一个电子眼居然都会被看到，真的是相当惊人的眼力。 李一博说， 而且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小一个目标，这手里剑打的也是相当精准啊。 潘林说， 这场看起来像是猫捉老鼠的游戏，谁是老鼠谁是猫，看来还是得过一会儿才见分晓啊。 李一博感慨着。